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斑斓，银幕上的舞曲。大年三十到大年初六，下午两点到三点，古典也流行春节舞曲指南。我是古月，和我一起跳舞吧。在这个春节假期里，古月和你分享了舞曲的魅力。我们已经听过了芭蕾舞、民间舞、古典舞曲的音乐，而今天我和你分享的就是国际标准舞的音乐，让我们一起跳舞吧。体育舞蹈又叫国际标准舞，由社交舞转化而来。而其实这些舞蹈最早来源于各国的民间舞蹈，而到了现代，国标舞有着自己的严格要求。国标舞成为了一种竞赛舞蹈，分为两个项群，摩登舞和拉丁舞，十个舞种。那接下来呢，就为你带来这些舞蹈的音乐，相信平时是很难这样系列聆听的，你值得收藏。三拍子的圆舞曲改编自巴黎桥下。国标舞的分类，首先是摩登舞，包括了五大舞种：华尔兹、维也纳华尔兹、汤格、胡步和快步舞。那我们这里听到的音乐当然是代表着美好的华尔兹舞蹈的代表节奏音乐。 这首当然是经典的华尔兹的音乐。在国际标准舞里，华尔兹有两种，分别是华尔兹和维也纳华尔兹。那这一首属于哪一种呢？就是华尔兹，也叫做慢三步。舞曲的旋律非常优美抒情。之所以华尔兹分为两种，这是因为19世纪中叶，维也纳华尔兹传到了美国，当时美国崇尚舒缓优美的舞蹈和音乐，于是将快节奏的维也纳华尔兹逐渐改变成了悠扬而缓慢，有着抒发性旋律的慢华尔兹舞曲，而舞蹈呢，也改变成连贯滑动的慢速步行，也就是今天的华尔兹舞了。我都说，相信大家也都知道，这是西班牙斗牛舞，属于国际标准舞当中的拉丁舞的种类。音乐的选择上，一般选择旋律高亢、雄壮、鲜明有力的西班牙进行曲。跳摩登舞和拉丁舞这两组不同的作品的时候，着装也是不同的。摩登舞的这五个舞种，华尔兹、维也纳华尔兹、汤戈、胡步和快步舞，一般来说男士身着燕尾服，而女士则衣着过膝蓬松的晚礼服，非常的雍容华贵。拉丁舞也有五项舞种，包括伦巴、恰恰、桑巴、牛仔和斗牛舞。刚才我们听过的斗牛舞呢，服装就很特别了，男士为斗牛士，气宇轩昂，刚劲威猛，而女士呢，衣着上肯定有红色的，红色的斗篷，红色的短裙，英姿飒爽，柔美多变。 们现在听到的是国际标准舞中属于摩登舞蹈当中的一类，听也听得出来，那就是维也纳华尔兹。小时的劳斯家族谱写了许多首圆舞曲，都可以用作维也纳华尔兹的音乐本来嘛。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匈牙利作曲家梅哈尔创作的，选自他的轻歌剧《玛丽莎女伯爵》当中的一段优美的圆舞曲。听到的就是胡布舞蹈的音乐了。胡布舞起源于美国黑人舞蹈。1914年夏天，美国演员哈利·福克斯从模仿在漫步行走时的动作得到了灵感，设计出了胡布舞这个新的舞蹈形式。从此，胡布舞逐步在全美风行，人们称其为 Fox。 流行。我们也熟知的一种舞蹈，但是你知道吗？阿根廷的 Tango 和国际标准舞的 Tango 是一种吗？答案是不一样的，它们都起源于非洲中西部的民间舞蹈，叫做 Tango 诺舞。后来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大批源于非洲、北美甚至欧洲的移民滞留在阿根廷的港口，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外来社会群体。他们大多社会地位低下，生活不稳定，在酒吧里唱歌跳舞来消磨时光，并且融合了拉美的民间舞蹈风格。阿根廷的 Tango 其实呢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特殊艺术形式。再后来呢，这种舞蹈就传入到了欧洲，还有一种是墨西哥的 Tango， 拉丁美洲的 Tango 的另外一个流派也传入到了欧洲。再还有意大利的 Tango 和英国皇家式的 Tango 不断的融合发展，形成了今天的竞技型的 Tango， 也就是国际标准舞当中的 Tango。 而还有一种叫法，欧洲闪式 Tango。 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 Tango 舞曲的音乐来自于 GoTam Project， 他们是法国电音爵士时尚音乐团体。在音乐上，他们与国标舞的 Tango 不谋而合，就是将非洲音乐起源、节奏元素、阿根廷的 Tango 还有纽约布鲁克林的街头音乐，所有一切音乐的可能性与融合， Tango 音乐的过去与未来。好，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今天我们来感受的是国际标准舞的音乐。广告过后，古月和你一会儿再见。 Buenos Aires, el puerto de Santa María del Guanay.

让我们跟着音乐的节奏摇摆起来。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春节舞曲指南。说到指南，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尤其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平常很难听得到特别给大家认真分类的国际标准舞蹈的音乐。那这里呢，我们听到的就是爵士大乐队时代很有名的一首作品，叫 Sing Sing Sing， 用到国标舞当中，那就是摩登舞蹈的分类，其中的快步舞。快步舞这种舞蹈的舞曲非常的明亮欢快，特点就是舞步轻快灵活，跳跃感强。快步舞从美国的民间舞 P-Body 改编而成，早期的快步舞吸收了快胡步的动作，后来又引入了芭蕾的小动作，使得动作更加的轻快灵巧。而现在大家跳的是英国式的快步舞。让我们一起来跳舞吧。刚才的快步舞很热情，所以接下来让我们舒缓一下，回到曼三华尔兹。这里我们听到的音乐选自电影 Shall We Dance。上半时段也介绍了国际标准舞分为两大类，十个舞种。刚才我们已经把摩登舞的五个舞种都已经欣赏完了，分别是华尔兹、维也纳华尔兹、探戈、胡步和快步舞。接下来我们就感受一下拉丁舞当中的牛仔舞吧。牛仔舞又叫做 Dive 摇摆舞，它源于美国，原来是美国西部牛仔跳的踢踏舞。五十年代爵士乐的流行加速和完善了这种舞蹈，但风格上还是保持了美国西部牛仔刚健浪漫豪爽的气派。那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有很多类似于 Dive 的舞蹈，例如在美国被称为 Swing 摇摆的舞蹈，特别是双肩摇摆、臀部旋转，舞伴之间互不接触，动作相同。那在明天古典也流行春节舞曲指南电影当中的舞曲中，我会为你特别带来摇摆舞的桥段。When we go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 The Shag is Totally Cool。这首妖娆多姿的乐曲叫做 In Love With You， 舞曲的节奏是伦巴，伦巴的节奏是4/4拍，每小节4拍，而乐曲的旋律的特点是强拍落在每小节的第4拍上，舞步从第4拍起跳，由一个慢步和2个快步组成。现代伦巴舞是由古巴舞蹈吸收16世纪非洲黑人舞蹈和西班牙宝莱罗舞蹈逐渐完善的，舞姿妩媚潇洒婀娜，而曲调缠绵浪漫。跳舞的狂欢队列中吧，这里是古典流行春节舞曲指南。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舞曲当然是桑巴。在国际标准舞蹈中，拉丁舞包括5项舞蹈，分别是伦巴、恰恰、桑巴、牛仔和斗牛。拉丁舞蹈的特点是舞伴之间可以贴身、可分离，各自在固定范围内辐射的变换方向角度展现舞姿。桑巴舞源于巴西，是巴西一年一度狂欢节的舞蹈，是巴西音乐和舞蹈的灵魂。 此刻我带给你的音乐是巴西桑巴音乐当中的最经典的作品，就叫做 Brazil 巴西。听到的是恰恰舞曲了，它也是源于非洲，后来传入拉丁美洲，在古巴得到发展。恰恰舞曲是模仿企鹅姿态时创排的舞蹈，在动作的编排上一反男子领舞的习惯，男女的动作不要求统一整齐。恰恰的舞蹈的音乐曲调非常的欢快也有趣，尤其后面的节奏有着恰恰恰的感觉。在国际标准拉丁舞当中，恰恰舞的历史很年轻，是在上世纪50年代在美国的舞厅中出现的，由30年代的曼波舞以及美式的林德舞演变而成。恰恰与它的前身曼波舞几乎同时传入欧洲，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约1956年左右，恰恰舞开始流行，并且使得曼波舞靠边站。而国际化的恰恰舞是由英国皇家舞蹈教师协会予以整理、规则和细分的。妖娆多姿的舞步是哪一种舞蹈呢？ 是伦巴。其实现代舞曲呢有很多的融合，就像这首作品已经不只是纯粹的伦巴的节奏，还结合了探戈。这首曲子是西班牙音乐家 Xavier Guga 所创作的 Porfija。出来了，这首曲子叫做 Sasa。 Sasa 是西班牙语，字面的含义就是火爆的沙丝。 Sasa 舞充满了热情浓郁的拉丁风格， Sasa 舞蹈的音乐元素融合了拉丁加勒比黑人的音乐风格，运用了古巴黑人音乐强烈的节奏的震撼，带出了奔放的舞步。国际标准舞当中的摩登舞和拉丁舞十种舞蹈我们就已经全部欣赏完了。那么本期节目你已经录音下载了吗？古典也流行春节舞曲指南，和我一起跳舞吧。哎，今天节目的最后为你带来的这首曲子就叫做稍微 dance， 和我一起跳舞吧，跟着律动让我们摇摆起来。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春节舞曲指南，古月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明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我要为你带来的是夜幕上的舞蹈，明天见。